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之道。南韩总统尹锡悦表示，正系仔细研究针对北韩核威胁扩大威慑措施，会听取韩美双方意见，研究各种可能性。北韩寻日试射两枚远程战略巡航导弹，领袖金正恩喺现场监督。朝中社报道，两枚导弹飞行咗10234秒，击中2000公里外嘅目标。试射系为咗进一步提高导弹嘅作战效率同威力，并且再次确认整个作战应用系统嘅可靠性同技术安全性。金正恩对试射表示满意，强调试射是对敌人的又一次明确警告，北韩应该继续扩大核战略武装力量的作战范围，随时坚决震慑任何重大军事危机和战争危机。天气方面，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普遍晴朗和非常干燥。此外，位于南海中至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72点，跌128点，总成交金额21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48点，系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51.6跌2蚊，盈富基金17.2毫2跌1毫3，招商银行30蚊系跌1.35毫，美团146.4系跌4蚊，友邦保险68蚊跌5毫半，阿里巴巴73.8跌5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8.703，瑞士法郎7.868，澳元4.93，加元5.682，新西兰元4.405，欧元7.616。每百日元对港元5.3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14。日经平均指数报26291点，跌104点。港金报15670蚊，系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0.2美元，卖出167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观塘嘅协和街由于有爆水管啦，协和街去顺安村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第三线咧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同埋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大家留意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150、170讲紧近视定散光啊？咁我觉得170着数啲咯，睇嘢冇咁清，个人都快乐啲嘅。

之后慢慢我嚟叉下电啊，冥想一下， 你会咩？ 我会噶，会噶。 你话你自己就算你摊透紧嘅时候嘅话，你都系不停咁样谂嘢噶嘛，一谂到你就会 WhatsApp 人噶啦嘛。 你有时啲人唔好玩多俾朋友听，佢会攞翻出嚟讲。 唔系啊， 我哋出去做嘢啊嘛，拍档我哋 有时你煲老火汤，明明要三个钟噶嘛，咁你 佢就要用一个嗰啲叫咩 高速煲啊， 高速煲 咯， 气 压煲 饮噶嘛， 系啊，唔得嘅，三个钟就系三个钟。 有时候有啲嘢系需要时间去熬出嚟。 冇错 ，OK， 好，我哋慢慢熬，好，十点十四分，我哋熬啦。 呢一煲系咩汤啊？ 呢一煲系 西 人菜汤。童子佐治汤。嘅呢一首 Everything I Own， 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52%，星期四。接能嘅呢一个星期四嘅早上，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嘅，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星期未来数天都系天晴，下个礼拜天气较凉少少，气温下降到20度左右。节目咧包括有呢个爱好系列啦，而今日爱好系列咧就有关于季节转移， 冇错 呢个主题嘅， 系啊，咁啊揾到好多歌噶啦，已经 可以提议下啦吓， 四只唱片， 我有六只 ，OK 好，我唔话俾你听，我有几只， 我惊会同你 double， 因为我开始嗰啲 case 同你越嚟越接近， 我唔觉意装到你一只，我唔觉意装到你一只， 哦系啊系啊 系啊，因为啱啱系我揾碟嘅时候， 系啊，我有古仔噶嘛，因为有时有啲系啊，我未必纯粹嘅就系话即系净系。斋贴题嘅，即系有时我啲古仔嘅话，我都会想 讲。故事里面包括好多人啊，旧嘅事情 啊，冇错。 会唔会有我喺里面？ 没有。 绝对冇。 你冇参与过我嘅过去，亦都唔可以参与我将来。 好似啲文学巨著里面掹出嚟嗰啲句子咁样吓。 哇，一刀切啊！ 我过去唔属于你，将来都唔属于你。 冇错，现在系无奈嘅，即系而家呢个 离开是 无奈嘅， 明晒啦，明晒啦，方明。 不如你又讲一句啊！啊！你是博士嚟噶， 唔需要 你嘅说话， 唔需要我个人冇乜哲理。 唔系你放心，你放心，佢谂到我，佢自自然然会讲噶啦。系、 okay, 啊、 okay, ， 你而家唔好逼佢，系咪？ 我想讲个话题啊，嗱，生活喺香港咧，有时都少少无奈啊，无奈就系乜嘢咧？即系啲地方。好多人住喺好細嘅地方啦，同埋啲屋與屋好近啊，咁樣樣。咁咧就有個女，係啊，邊度睇嘅嗱？你睇下，你就你就討論下啦。有個女學生，首先咁講啦，佢咧就啱啱咧就呢個考試，咁佢同屋企人咧啱啱上咗樓，就入咗間公屋嗰度住啦。嗱、 啊， 並不是針對公屋，不過咧有時可能咁啱呢個 case 發生喺公屋，其實喺其他任何嘅住宅。可能都會發生呢啲一户影響一户嘅， 即係你新搬喺一個地方， 最大嘅關鍵點就係你個窗口有冇對正人哋咧，或者窗口近唔近咧咁。 而家梗 係 會㗎，喺香港 係咪私樓都會， 私樓會有 L 型嗰啲啊， 所以咪話未必關公屋事。 冇私隱㗎。 佢個 case 咧就話佢夜晚温書，因為考試啦，咁你知學生嗰時好勤力嘅，通宵達旦就開住個台燈喺度，甚至可能開埋房燈啦嚇，即係個仔細地方就唔討論啦。咁咧。就后来收到人投诉，就话光污染残住隔篱嗰个单位，咁、人哋瞓觉咧就话喂好残啊咁， 装个窗帘咪得咯。 有冇？ 因为佢啱啱搬入去啊，佢未装一次窗帘，佢 都冇所谓啊，咁咪装窗帘咯。 系啊，咁嗰、个人即系、就是、住开嗰个 投 诉 人嗰个，你咪自己又装一个遮光窗帘咪得咯。 戴个眼罩啊，有好多方法处理啫。 拉埋窗帘咪得啦，就我觉得，即系无论边户都自己又好，或者投诉嗰户都，你拉埋窗帘其实都已经解决。 或者长期眯埋眼啦，叫佢。 系啊， 戴个太阳眼镜咪得。 起码有120,000个方法。 系啊，戴太阳眼镜咪得。我有时都会噶，戴太阳眼瞓咯。 其 实真噶喎， 你戴太阳眼镜， 戴太阳眼镜瞓。 点解要咁啊？ 因为你有冇发觉嘅就系，其实虽则又成日都喺度讲紧话，即系可以。戴个眼罩，但系我系从未买过一个眼罩嘅，就系喺下边嗰度系唔会透光嘅， 唔系喎，得嘅喎， 冇真系冇。 你黐啲防走光胶纸啊嘛， 防走光胶纸，即系点样啊？即系黐埋我个眼皮啊！黐点瞓啊？咁噶， 玩 B B 超能胶 系咪啊？你的意思嘅就系用一翻嗰啲咁嘅胶纸嘅，就 系黐住系。 你个眼罩同埋嗰啲眼皮黐住佢啊嘛，得唔得啦？ 眼罩对于我的问题唔系佢走光啊，而系佢好紧啊。通常眼罩嗰个橡筋咧，如果你新买咧，系会好似有两块膏药贴住你只眼，好唔舒服，好唔舒服， 瞓唔到噶。 嗱，我唯一试过真系好似你咁讲咧，戴太阳眼镜瞓系几时咧？就系有阵时早咗出门口，去到啦未翻工，即系未够钟。咁我拍埋一边咧， 贴下。 但通常朝头早系好残眼噶嘛，即系街上面嗰啲，咁我就戴个太阳眼镜咧，遮一遮个光感。 有啲人啊，唔咩都戴嘅，唔 系 好残都戴嘅， 室内都戴。有啲人 系啊，要保护自己。 有啲人睇戏啊，都戴太阳眼镜。 唔系佢惊人哋认得佢啊嘛。 梗系啦， 但系 要签名啊嘛。讲紧边个？ 冇，讲紧有啲咁嘅人嘅，即系任何时间你都会戴太阳眼镜。 系啊， 但系我觉得太阳眼镜可确，即系我觉得有时若果你喺一啲地方嘅话， 冇礼貌， 冇错，我觉得其实就唔系咁好嘅， 系啊， 更何况如果你唔系明星啦，系啦，你就无谓搞啲 咁 嘅嘢。 咁如果佢以为自己系 嘅，咁就 OK。 OK， 佢觉得佢自己系，佢做咩得噶啦？ 系啊，系啊， 呢个应该个心理嚟噶嘛。 但系我觉得即系投诉人咧，呢个人咧其实好简单，佢只要咧只眼开只眼闭就搞掂。呢个就包含我嘅哲理喺里边。 你有咩哲理啊？ 佢一只眼开咗，一只眼闩埋。 嗱，即系咁嘅意思，佢可以单一只眼，咁啊唔会话投诉人哋啦。咁另外只眼开，只眼闭咧，就系话你忍一忍佢咯。 其实如果佢肯忍，佢又唔会就唔会去投诉啦。即系有啲人佢觉得大家住埋一齐得，我有我嘅权利。咁你残住我就唔啱，即系咁。系嘅，可以拉埋窗帘啊，我唔中意啊，我中意凉啲啊，即系可能咁样咯。每一个人有个唔同嘅谂法，系咪？所以就系而家屋接近咗咧，会多咗呢啲，因为。嗱，好唔单止户与户嘅，上层同下层有时都会噶。吓、你行路大声啲，咁可能佢话喂你嘈住我，嘣嘣声， 有 呢啲咁 啊。我咪讲过咯，我就有人投诉过我啊嘛，话我就你唔好着拖鞋啊嘛。佢话因为我肯定，因为你着拖鞋，所以你沙沙沙沙。咁佢就话我由你啊知道行去边度啊，我都知啊。咁我就吓咁奇怪，我喺我自己屋企度着拖鞋，我都唔好权嘅咩？ 奇怪、 啊，系啊，所以你就好奇怪嘅啲投诉可以去到， 好奇怪啊，系咪先？ 系啊， 即系意思要你赤脚。 因為拖鞋理論上叫靜 的，咔咔聲的， 不是，是石石聲，是的，它的形容是石石聲， 咔咔聲就更騷擾， 我不是咔咔聲，因為我是拖著腳，可能你是穿布的拖鞋，所以它就石石石石這樣的聲音，我被他投訴完之後的話，我也有說過，被投訴的人他都不會好過的，因為問題在於，我真的每一次我一穿鞋的時候，我就會叮起只腳嚟行咯，因為我驚會有啲嘅聲音會令到佢覺得好不安。咁我就係我除咗係佢投訴完之後嘅話，我除咗係著拖鞋，我會覺得嘅就係有呢一樣嘢之外，我著高踭鞋嘅時候，我又會咁樣咯，即係叮起只腳嚟行咯。 咁你冇辛苦？ 直至到我有個朋友同我講，我話你做咩喺屋企自己要咁樣黏起只腳嚟行啊？ 好辛苦。 係啊，咁我就話因為我俾人哋投訴咯，佢就係話即係佢住喺我樓下，佢話好嘈咯，係啊，係我行嘅腳步聲，佢覺得佢好難忍受。 其實會有幾大聲啊？ 唔知啊。 啊、 即系你话你投诉人哋唱卡拉 OK， 投诉人哋嗌交打仔，我明嘅。但系拖鞋石石声，系咪真有啲人系咪真要咁静咧？ 同埋我觉得有时有一啲基本上面嘅生活嘅少少噪音吓，如果你认为呢啲系啲噪音嘅话咧，系可以原谅噶嘛， 系 嘛？即系例如你呢啲咁样嘅，就可能佢行嚟行去啊，呢啲咁样，即系你咁都唔得。 你系觉得啲人真系， 我就会觉得若果系咁，你唔应该住喺人楼上咯，即系你应该住喺顶楼咯。 唔系你直情唔应该住喺人群之中。你應該搬去 深山， 係啊，深山冇人。 佢可以，佢住喺頂樓啦，佢住喺頂樓連天台咁樣嘅話，咪唔會有人行過。 但飛機過佢又投訴喎， 我打佢落嚟， 好嘈啊！喂，我話俾大家聽，我細個就喺公屋大嘅，我哋咧好熱鬧嘅，就好嘈嘅，即係擺明嘈。嗰陣時家家户户開曬門，有冇？ 但係因為個個都嘈，所以有冇所謂咧、 啊？你中間有個 common area， 有啲師奶捧套麻雀出去， 今次幾開心啊！ 好熱鬧嘅，噼噼啪啪咁，我都。反而覺得即係我依家咁諗翻，係啊，走嚟走去，又借豉油啊，又 係一種開心嘅氣氛嚟啊嘛， 邊 會有人投訴？ 喂， 但係阿馬主管頭先你講嗰樣嘢就真係啱喎。對於九龍城區、九龍塘區咧，曾經有一段時間咧， 飛機實過， 因為我住過九龍塘區一段時間啊，嗰陣時 九龍塘啊， 我係住劏房啊。我係因為嗰陣時咧要翻一個電視台咧咁樣樣，咁啊成日都冇得瞓喎。咁我住喺西環，費事啦咁樣 啊， 見到有九龍塘嘅劏房。嗱嗰陣時冇呢個 term 添啊，但係將一個單位割開好多個細嘅單位，一張床啊，但 OK 啊，嗰個劏房我而家到而家覺得接受到。1000蚊一個月，佢咧除咗係一個細細地，佢冇房同廳之分噶啦，一個 studio flat 即係做一個單位就有個單位，但係有個一個人嘅廁所，仲有個細細地嘅。露台仔，佢露台仔叫花园啦，佢唔系向街嘅，向入边嘅，即系有个空间行出咁啦。哇！但系我以为即系九龙塘都叫做高级区域啦，嗰阵时，哇！都系我接受唔到个飞机，嗰时飞机仲喺呢个启德嗰边嘅，哇！系 嘈 到不得了，我唔知道你即系住喺嗰度嗰啲人以前系点样忍受，同埋好似好密咁嘅，耐唔耐就已经播 三分钟一架飞机啊，好快啊！你有冇去睇个飞机啊？ 冇。 是啊，去而家我都久唔久咧，有時如果去東涌嗰邊咧， 哦，你中意飛機場係咪？ 係啊， 佢中意，當然中意啦。 飛機場睇飛機，咁佢喺飛機場睇㗎啦，咪邊度睇啊？ 梗係啦， 喺碼頭睇啊。係 啊，咪咯。喂，好密嘅啲飛機， 係 啊， 就 係啊， 所以就好危險嘅。 呢輪就。少啲啦， 誒！但你而家好似有時咧，你會唔會就抬頭望上有架飛機嘅話，你好開心嘅？ 係㗎，係 啊，好開心㗎！ 啲嘢好似開始喐翻， 係啊！ 但係以前真係好多嘅，因為我就相信我自己住嗰度嘅話，係其中一個航線嚟嘅。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咧，喺度，因為佢有時你喺個飛機嗰度咧，佢咪會話你就嚟你就著陸啦，或者係點樣嘅？我哋懷疑嘅就係其實係我哋嘅航線嚟嘅咯。咁所以嘅就係好多時候你都會見到嘅就係好快㗎，一分鐘裡面有幾架飛㗎，夜晚啦， 好 多，幾架真係好密 嘅 喎，係 啊！ 咁你但係你嗰邊嘈唔嘈啊？即係個聲 唔嘈，唔係我覺得係好高， 好高啊！ 佢 嗰度 上好多機咯， 係啊！ 但係以前九龍城、九龍塘區就已經落到好低嘅啦，啲飛機，所以係好嘈啊！ 好似跳高少少，掂到個飛機套咁樣， 但係好有型啊！ 好有型，係啊！ 啲機師其實好驚噶嘛，要降落香港，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考驗嚟 噶。 民居咁近，試問喺世界上邊個係咁樣？ 真 係 最危險嘅降落地區。 但嗰時。降即系你降紧落嘅时候，你望落去真系好似好得意喎！即系好似出就嚟砸到嗰啲屋咁嘅。 我好中意坐飞机窗口噶，我中意睇睇下，见唔见到自己屋企啊？咁样 阿妈，我喺度啊！ 唔系听讲好似话嗰阵时候，你喺九龙城系见到啲人喺度炒餸噶嘛？ 系 啊，佢有一个位，佢咪上咗去，佢就斜咗噶嘛，跟住先要再兜一个弯咁片埋去嗰条跑道噶嘛。嗰个位个佢系见到啲人噶，就系住喺嗰啲九龙城嗰啲人喺度炒紧餸噶。 唔出奇噶， 系啊，有咩好笑啫？ 我觉得好开心。 心啊！ 你覺得自己會望到對面係咁開心，又見到機場 炒心咯，啲人咧炒心 啊！所以呢個世界邊玩啊！咁而家住喺好多地方好多嘅，即係起碼嗰啲區域而家冇咗嗰啲聲音啦，搬遠咗。 係啊， 但係即係鄰居與鄰居之間，可能間中都有呢啲包容下咯，我覺得。 係啦， 我覺得無謂啫。同埋其實你都可以睇到嘅就係佢喺度開燈，嗰班人做乜啫？佢又唔係針對你啊嘛，人喺度温緊書啊嘛，你咁大個人，即係其實有時我會覺得嗰啲有一啲氣度先至得咯，唔好下下成個都係為自己諗，為自己著想係咪？其實對方佢都唔係想啊嘛。 你講得啱，即係佢出發點根本上唔係整蠱你啊， 佢唔係玩你啊嘛，佢唔係揾個工殘殘你啊嘛， 公狗 係咯， 尋晚咗 咩係啦，傻啦， 諗下如果佢叮噹叮噹，然後開門。送壺湯俾佢，唔好揾 咁 嘢啦。咁 你又諗多咗，我又覺得唔使。 你係咪想人咁樣對你啊？ 係啊， 送碗迷湯俾你。 唔係，佢係叮噹叮噹揾啲撲盤嚟。 你係啊，好在佢閃開，閃開 咯。 四眼掛住温書咁樣。好啦，大家作為一個香港人，開心啲啦。好，十點半聽呢個風騷發人啊。今日天晴，廿度氣温，相對濕度49%。先聽新聞報告，繼續翻嚟，好人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认可伏必泰疫苗的儿童和幼儿配方在香港紧急使用。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政府可以考虑俾家長選擇為子女購針，相信有更多家長願意讓子女接種。何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政府不建議小童購針，某程度上是參考了專家意見之後作出的行政決定，但他說現實之中未必每個程序都可以等到有全部數據才作決定。何柏良又認為當局應該考慮調整兒童接種疫苗的間距，否則兒童可能需要5个月才能夠完成接種。他說美國已經有超過600,000名兒童接種了幼兒配方伏必泰，沒有出現任何一宗心肌炎個案，形容安全性高，當地的接種間距亦都較短。醫管局今日起擴展探訪安排至急症及專科醫院及病房，涵蓋38间公立醫院。醫管局話，視乎放寬之後病人同家屬嘅反應，再決定下一步嘅探訪安排。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梁明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自從9月30日調整公立醫院非急症病房同部門嘅探訪安排之後，每日有大約3000至4000人次探訪，亦都觀察到放寬探訪安排之後，病人嘅家屬都感到殷切，等待可以探病已經等咗長時間。聯合國大會通過譴責俄羅斯非法吞併烏克蘭4个地區的決議，要求莫斯科立即無條件撤銷相關決定。決議獲得143票贊成，俄羅斯、敘利亞、北韓、白俄羅斯和尼加拉瓜5个國家反對，中國和印度等35个國家棄權。烏克蘭駐聯合國大使基斯利齊亞話，投票結果表明俄羅斯無法恐嚇世界。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在投票之前敦促所有國家發出世界不會容忍以武力奪取鄰國土地的信號。俄羅斯駐聯合國大使列邊賈說，決議被政治化，可能破壞以外交方式解決危機的努力。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說，投棄權票是因為認為決議不會有幫助，聯大的任何行動都應該有利局勢緩和，早日對話和推動政治解決。中國在太原衛星發射中心使用長征2号丙運載火箭，成功將5米 S SAR 零一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颗卫星主要为应急管理、生态环境主体业务提供国产化数据保障，亦都服务于自然资源、水利、农业、农村、林业、草原、地震等的行业。今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43次飞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36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29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53点，系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50.4跌3.2，盈富基金17.18跌1.7，招商银行30元跌1.35，美团145.6跌4.8，恒生中国企业56.96跌7.2，阿里巴巴73.7跌6.5，友邦保险67.95跌6毫，药明生物47.45升4.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46.84，瑞士法郎0.998，加元1.381，人民幣7.181，英磅對美元1.109，歐元對美元0.97，歐元對美元0.62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26260点，系跌136点。港金报1567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9.7美元，卖出167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咁漆咸道南过海咧都系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在港岛区，干诺道中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的慢线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和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赖毅饰演的王朝是 K 周世子，天下四大公子之一，俊朗无比，心思深沉，武功高强，由细到大都是想夺得天下，遇到白风直之后被深深吸引，但两次求婚失败，最终为了天下选择放弃。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第一只是整个南瓜， 整个南瓜。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整一个雪条冰的。 千祈咪放入口啊，四通八达的团队去跟香港共融发展协会创办人曾佩林学紧整矿香石咋。到底做手作怎样推动共融，留意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位太太，早晨啊！ 喂喂喂，我未结婚噶喎，太咩太啊 ？Sorry， 呢位小姐，欢迎你嚟我呢个婚姻介绍所。请问有咩择偶条件呢？ 好简单啫，我要佢讲嘢好好笑，我想听乜嘢嘅话佢都识得讲，我唔想佢讲嘢嘅时候佢要马上收声。仲有啊，佢唔可以管我，我去边度见边个嘅话，佢最好唔好理。我要见佢嘅时候，佢就要马上出现，我唔想见佢嘅时候，佢马上消失，系咁多。 明白，马上揾到嗱。 吓，一部收音机。 是啊，他符合了你刚才所说的一切条件，而且每日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风骚快活人，有了他这个怎会闷呢？ oh, I love it。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风骚快活人星期四吓，咁啊，头先咧，我喺呢个讨论区睇到一篇文章咧，我就谂啦，啊，其实咧，随住呢一个时间嘅转移咧，人咧即系好多唔同嘅谂法同埋价值观嘅，譬如话有个讨论区咧，呢个题目，我叮一声我谂啊，啊，其实咧我做咗咁耐人咧，我真系从来冇谂过呢一个问题，佢就话啦。要翻工嗰个通勤啊，即系翻工嘅时间啦，由屋企到公司咧，要几耐，即系几耐到咧，你先会接受咧？咁我叮一声谂啊，喂，其实我哋细个，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真系冇谂过耐，即系远我就唔做噶啦，呢份工我真系冇谂过。 我都冇 谂。你有冇谂？即系你有冇谂过？即系如果而家有啲人咧觉得，喂，要几多搭几耐车先到，我先至做噶。如果超过一个钟咧，我睇翻里边咧，好多人咧话最长。能够忍受咧，都系一个钟到嘅啫。咁如果咁咧，阿 Sarah 就唔使做嘅，因为 Sarah 日日翻工咧，如果一塞车咧，我谂个零钟一定走唔到最低消 费。我系住得远啫，因为我系跨区啊嘛，同埋我永远都系住一啲咧即系山卡拉嘅地方嘛。我曾经试过有一份工，每一日揸车坐底啊吓，系一个钟头零三个字咯。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因为有交通意外嘅话，我揸去呢一个翻工嘅时候嘅话，到最后屘我系揸咗两个钟，两个半钟咯。系啊，我落车嘅时候我只脚系痹啊。 其实你如果坐飞机你去到好多地方， 去好多地方噶啦，系啊，但我乜都做唔到啊，我只可以喺嗰度塞下塞下塞下塞下塞咁塞翻工咯。咁我点啫？唔通我唔做咩？ 咁 可能唔做噶。 你会唔会有呢个谂法？原来有啲人 唔会。 我意思即系你会唔会谂到？哦，原来而家啲人会计埋耐，我就唔做噶啦，坐车我唔做。 会啊。 原因系乜嘢咧？ 唔想嘥时间喺交通上面咯。 嗯， 真系会噶。 但系唔系觉得嗰份工如果值得你？做即你你 即你考量嘅，你唔系用嗰、那个即系交通嘅时间嚟去考量你自己嗰份工对于你自己的。 我谂佢唔系讲佢讲而家有啲人啫，系咪？ 系啊， 系我知道佢讲紧呢一样嘢。咁我嘅意思咪就系话，其实个考量嘅就系唔系去 唔系真系唔系 先后次序唔同咁咧。 嗱，我自己最夸张嘅系响东莞做嘢嗰阵时啦，我系星期六翻香港嘅，然后因为星期一咧佢翻八点钟嘅，咁我星期 日 日。嘅夜晚 就要翻嚟啊！ 通常唔翻，咁我系星期一，我最记得我系五点钟起身嘅，然后赶六点钟嘅火车，然后去到深圳罗湖商业城下边个车站咧，我就赶第一班车嘅，好似系七点钟唔使。 你会唔会觉得好麻烦咯？你唔会啊嘛？ 一个礼拜几多日啊？日日都系。 唔系， 净系一日啫， 佢放两日， 系啊， 佢放两日，佢讲紧佢翻工嗰日系点，系啦， 平时 喺上边， 系啊系啊。 你记唔记得嗰日你讲有一条好长嘅线系咩啊？一零一啊嘛，系咪？ 系啊， 我嗰阵试过咧，日日就系由西环坐到观塘总站，即 系 差唔多总站到 就一零一啦， 就一零一，就一零一啦，系啦。我嗰时喺医院做一个叫做急症室嘅小员工。 你喺聯合啊？ 係啊，係啊，真係 聯合醫院喺觀塘嗰啲山上 瞓幾覺噶，到放工已經好攰啦，又由一零一嘅觀塘又坐翻西環，但我又冇諗過 呢個真係遠， 好遠， 嗱呢個真係遠，嗰時有地鐵未噶？ 应该有嘅，但系佢方便啊嘛，即系你完全 咁系系， 即系 嗰阵时西环未有地铁嘅， 一程 去到 西环冇嗰阵时，梗系冇啦， 去到中环啫，系啊， 咁我覺得即係我哋個脱啦，係真係冇乜所謂。你覺得份工值得嘅，梗係做啦。 我諗係每一脱幾多會有啲咁嘅人咯。 係啊，係啊。 嚇、 啊， 即係唔分會唔會係呢一樣嘢，其實係冇分話係乜嘢嘅時代咩時候係啊？即係、我覺得係總會有人嘅佢嘅選擇嗰套因為選擇嘅佢做一樣嘢嘅話係用咩嚟作為考量咯？ 係、 可能係錢啊，可能係機會啊，可能係人工啊，可能當佢真係人工唔多嘅時候。咁佢可能會覺得嘅就係交通費，因為我有問過就係有一啲日日都要翻工嘅後生仔，佢哋就係話其實交通費對於佢哋嚟講嘅話，除咗租金之外嘅話，就係、第二佢哋令到佢哋好好大嘅支出咯。咁所以其實有時我都唔知嘅，因為我叫做嘅就係搭一啲交通工具，我真係唔知價嘅。你問我就總之我就嘟咗佢就算噶啦。係啊，咁但係佢哋就會好緊張嘅就唔係啊，你唔使俾全程噶，你要咁嘅話，你可能係撳一個嘅啫，你真係中途落車，即係佢哋會 小巴係啊， 咁我就會覺得嘅就係、唉，真係都佢哋係原咁樣都要計埋咯。 小數巴長計 嘅話，佢話基本上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候係叫做在職貧窮㗎、 你一日淨係交通費起碼40蚊、其實你嗰個 即係一般市民啊嘛， 係啊， 係啊， 早餐咧即係百幾蚊。 不過你又講得啱，可能佢哋除咗關心個時間長短咧，仲有嗰個錢嗰樣嘅都係嘅。 咁啊係啊，你越遠嘅咁交通費越高㗎啦。 最正梗係咩咧？一落街已經係行兩步公司咁樣嚇。 咁我又 咁中意喎， 行兩步翻公司，我即刻搬。 翻學我就中意，翻工我又未必。 翻小學啊 ，OK， 中學。我都喜歡搭巴士 我仲記得你中學你好開心啊嘛，因為你會跨區去到一個另外嘅新嘅地方度翻學，跟住咧你就會係喺嗰度附近度食飯， 係啊， 即係第一次能夠放 lunch， 好似大個仔咗咁樣啊， 超開心啊，超開心， 冇錯。有啲人甚至講啊，唔單止工作啊，即係拍拖都會啊，即係識咗個朋友 係 啦，遠得滯就算啦算啦。 拍拖我有試過，有一次我都覺得真係不知所謂嘅，咁就係有一個。唔好講係邊個啦，即係總之嘅就係，如果我講過嘅係大家會識嘅，咁佢就試過有一次咧，就係同我做完嘢啦，好夜啦，咁跟住咧佢唔知道我住喺邊嘛，咁佢就同我講嘅就話，不如我送你翻屋企啊，咁我就嚇、你送我翻屋企，你諗清楚喎，咁我就 哇你咁樣樣啊，佢驚啊嚇， 唔係啊，我話你諗清楚，因為我好肯定嘅就係你話嗰時夜晚佢11点，乜車都冇噶嘛，如果你送我翻屋企冇就係冇，佢就話送你翻屋企，咁我就話你送我翻屋企，你諗清楚喎，佢就以為我挑戰佢，咁其實佢就對。我有啲意思嘅，咁跟住佢又講話，好啊，如果係嘅話，我就送你翻屋企。咁跟住我就係、一齊搭車翻去啦。翻到去嘅時候，其實基本上我都見到佢面色開始一沉，跟住由青變白， 仲未到， 仲未到，你究竟住邊度啊？ 佢以為你呃佢。 係啊，送到去樓下嘅時候，佢竟然同我講一句，佢就話：我相信我以後都唔會再送你。 咁我又覺得唔使咁樣啫，你心裏邊講咪算咯。 咁咪就係其實咪就係佢就係咁嘅人咯。咁跟住後屘佢就係話：咁我而家仲有啲咩？佢問我：我有咩車可以搭翻去邊度翻屋企？我就係話得一樣嘢，的士。 係啊。 系啊， 嗰时有冇电召啊？ 冇， 当尾个电召仲惨啊！ 系啊， 你而家仲叫有个手机，有啲 app 可以 call 的士。如果你以前企喺个街静嘤嘤， 佢仲要 行出去。仲要有机会嘅就系佢如果要出翻去嘅话，佢要坐嘅系乜嘢咧？佢系要坐红的啊嘛。 系， 你可能随时系接唔到噶。 系啊， 咁 可能 你又要 搭呢一个绿的，可能要去到沙田，你先可以转到红的再出去。你谂下佢系咪好 谂？老师，如果我系佢，我即刻有个谂法。 嗯。 可唔可以瞓啊？今晚 就係話唔係個保證， 可唔可以瞓啊？咁我得唔到車， 真係第一次送人翻屋企就去人哋度瞓，咩人嚟啊？ 你貴姓啊？ 我姓狼嘅。喂，早晨早晨啊！翻嚟会有今日嘅网上情送俾大家。十一点啊，爱好系列，今日爱好系列就系季节转移，有啲咩嘅歌曲令你谂起咧？ 望常情，工作就是一种修行。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要上班，为什么要工作？你可能真的会答我，做事为了获得生活的食粮、赚钱、养家。没错，很多人都是这样想，认为做事是为了什么？吃饭、养家。但是如果只是为了这样东西，这样就是唯一原因，有没有想过这样东西太简单？人做事的目的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提升自己的心智。提升心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有些僧人经历长期严格的修行，可能都未必完全能够做到。但是在你的岗位，在你的工作，就隐藏住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巨大力量。工作的意义就是日复一日勤奋工作，这件事可以达到锻炼我们的心智，提升人性那种的作用。讲到磨练心智，大家可能会联想起某些宗教的修行，但是我告诉你，热爱自己的工作，全身全心投入，只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就等于另一种的修行。拉丁语中有一句话，他说比完成工作更重要的是完善做事的人格，这种人格一定要在工作中才可以提升。即是说正确的人生哲学只是在拼命工作中，在汗水中才可以产生。人的精神只能够在日常的不会懒惰的劳动之中才可以得到磨练。埋头在你的工作，不停钻研，反复努力，这个就是珍惜上天赐给你的每一个今日。这种的认真程度要几认真呢？就是在其他人眼中，你是不是傻的？是，有时做事就要做到好似傻傻地咁样，坚持呢种人生态度，一个平凡嘅人就可以脱胎换骨，变成一个非凡嘅人物。世界上好多嘅名人喺各自嘅领域之中登峰造极嘅人，其实喺旁人眼中有时都几傻。 失意失意，失足过百千次，而今我知这是没意思。曾阻我方向，直到一一退下，还为我种下许多好处。相信相信，这世上有天意。有数的总可做主，触发一切迈向新的故事。愚钝的蠢的，总不感到满意。也许不再坐于此，明日自有新的际遇。还起正眼望无尽的远方天际，人生只不过是如此。休息 急需一些新意，来转变感伤新目标，转变转变还是不不太易，愚笨的蠢的总不感到满意，明天也许不再坐于此，明日自有新的际遇，还希睁眼望无尽的远方天际，人生只不过是如此，休息工作 人生幸福咧，唔系必然嘅。咁香港人咧，而家未必记得制水嘅滋味啦。咁我两日前睇咗一段新闻咧，话美国加州因为嗰个水啊，都系比较紧张嘅。咁而家咧就设立咗一种叫做悭水警察啦吓。呢种悭水警察系做啲乜嘢嘅咧？就话如果首先咁讲咧，佢哋系限咗每个家庭每个人咧个室内个用水上限咧系208升。咁如果你嗰个家庭咧系超过咗呢一个数用水量咧，咁佢就会有悭水警察嚟。喂，提一提你啦，要罚钱啊！好似你抄牌， 佢跟唔跟人数噶、那个家庭？ 佢、啊、有冇讲得咁清楚嘅？总之佢限制每人每日。咁、我谂如果你乘翻个人咯、每人系208升，咁啊 除翻 几 多个人？系 啦系啦， 每人最多用几多？ 总之你家庭四个人咁啊，几多升咯？咁样咁啊，悭水警察就会罚钱啦。咁最初咧罚几百美金嘅啫，咁但系有啲人你知道啦，住多豪宅。系啊，几千蚊噶啦，但系对于某啲豪宅啊，譬如佢呢度提到史泰龙添啊，史泰龙都俾人罚啊咁样，咁你知啦，可能有啲人唔俾钱咯，即系有啲人泊车我系摆到噶啦，抄牌三百二啊，俾啦俾，可能咁啦吓，但唔系嗱，如果罚咗钱，仲系咁咧？佢就会有人装一个仪器喺你个水嗰个供水嗰度， 删咗佢啊？ 唔系删，系好慢。 哦，滴下滴下， 系啦，即系将个水嗰个流量咧变成好细好细。 即好似我哋 WiFi 咁啊， 系啦， 咪到咗咧，好衰噶嘛，整到你好慢啊， 真系 收唔到 啊 嘛， 咁睇下你仲敢唔敢咁样？呢样嘢真系几， 佢要你俾钱，你得嘅，你可以系你俾咗钱嘅时候，跟住佢俾翻你噶，系啊，交通费 咁都系一个几对于某啲即系大水怪嚟讲咧，即系可能都有啲。有啲困扰，但冇办法，因为呢个地方唔够水，即系 冲凉啦。我谂最主要，冲凉洗头咯。你饮水买樽装水啦，又解决咗啦。唔好淋花咯。即系如果你外国、美国咁样样，冲凉多 好多嘢嘅。 冇嘢讲，你可以唔讲。你讲嗰啲嘢做乜嘢？ 唔系啊，我喺度谂紧你限住用水啊嘛， 唔系咩？你有冇同感？你有冇同感先？ 唔系有嚟有嚟，真系冇所谓。 得先好易，需回首啊！ 你日哇，你反而你讲呢句说话多过我、 啊。如果要讲呢一句说话咁，我宁愿斩咗个手。 因为你有名句，我奉为金句啊！喂，好翻嚟啦，十一点钟我哋下次冇嘢讲，唔可以唔讲嘅。 哦，知道。 系咪？我唔知道，我都嗰啲嘢都 唔系啊！我喺度谂紧啊， 点样悭水？哎呀，真系好好啊！你真系好好啊！我明啦，总之你明讲乜嘢啦？ 暮鼓晨钟， 小先锋。哎呀， 十二宗新增无症状感染，以新疆嘅339宗最多，内蒙古276宗，上海44宗。美国极右阴谋论者琼斯方称，2012年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是骗局，被陪审团下令赔偿近$10亿。枪击案发生地 康州的陪審團裁決，向瓊斯提出誹謗訴訟的八名罹難者家屬與一名聯邦調查局探員可獲得$96,500,000賠償金。法庭宣讀裁決的時候，旁聽的幾名受害者家屬飲泣。一名家屬說，裁決證明網路不是蠻荒之地，瓊斯要為所做的事承擔後果。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造成20名學童和6名老師死亡。天氣方面，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廣東普遍晴朗和非常乾燥。此外，位於南海中至南部的低壓區正是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風勢頗大，天氣較涼。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氣溫下降至20度左右。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73点，系跌228点，总成交金额35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1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0.4跌3.2，盈富基金17.12跌2.3，美团145.2跌5.2，招商银行29.75跌1.6，恒生中国企业56.7跌9.8，友邦保险67.6跌9.5，阿里巴巴73.15跌1.2，药明生物47.3升3毫，比亚迪股份195元冇升跌，港交所260.8跌9.4。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磅8.699，瑞士法郎7.866，澳元4.922，加元5.679，新西蘭元4.399，歐元7.612。每百日元對港元5.34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1.504。日經平均指數報26260点，跌136点。港金報15670元，係升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68.89美元，賣出1669.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嘅协和街由于有爆水管啦，协和街去顺安村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第三线咧都系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150、170啊，我就180啦，拣男朋友拣我啦。 150、170是不是讲纳米楼的尺数啊？一对小夫妻怎样住啊？我不买了。 逢星期六下午3至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不停。 其实你明不明啊？ 二十大通识。 二十大代表名额总共有2300个，同十九大的时候相同。 这个数目是去年由中共中央确定，并且由全国38个选举单位产生，名额的分配主要根据党组织数量和党员人数决定，同时考虑前几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多少代表名额等因素。选出的代表还需要由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确认。根据新华社报道，二十大代表的选举严格按照党中央关于做好代表选举工作的要求，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轮选的办法产生。官方在上个月底公布全部2296个代表的名单。 强哥，今日送罐头汤啊！ 咕噜咕噜，正喎，师威啊！你帮我上去操作住个天秤先，我饮完汤咕噜咕噜去埋个洗手间就翻上去。 唔得，天秤一定要由受过训练同持有有效证明书嘅人去操作噶。 梗系唔得啦！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操作天秤要谨慎，小心预防意外生。我系师威陈宗泽。 真系靓呢张，哇，直头型啊！ 健威睇咩相咁开心啊？ 师傅，呢啲系我最近影噶，你睇下 骨头招牌木凳有咩好睇啊？ 哇，呢啲全部都系中华文化瑰宝嚟噶！想知道跌打店仲有咩睇？听实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卢思培、洪健威知识回社啦！ 唔帮衬斋睇得嘅咩？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人大约第二个钟头，11点12分，27度气温，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爱好系列， 季节变幻嘅歌曲啊，春夏秋冬咩都有嘅，咁所以咧，我都见到有好多嘅我哋fans 啦，有留言嘅，咁又话俾我哋知有啲咩歌曲想听，会唔会有呢个就同我哋今日所拣嘅都系一模一样咧？ 对啊，我相信一定有嘅。嗱，其实季节变幻咧，有一样嘢系会提醒我哋嘅，即系当我哋见到嗰样嘢嘅时候咧，就会感觉到个季节系有一种变幻嘅啦。我自己觉得啦吓，就系植物啦，或者即系啲嘅花花草草啊、树木咁。好多时你有冇觉得啊？即系呢一样嘢特别俾到你一种咩季节嘅感觉？ 即系例如睇红叶啊，系嘛，或者啲落叶啦，咁就秋天、冬天 啦。咁我记得呢一只歌咧，我最初系喜欢佢嘅国语版先嘅，咁咧黄莺莺唱出嘅。咁后来发觉，咦，有中文嘅，应该话有广东话版咁样，而个广东话版咧就系都同呢个秋天有好深嘅感觉。咁有一日我正行紧呢一个花墟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因为啱啱踏入咗呢个初秋咧，好多秋天先有嗰啲嘅花朵咧，即系一盆一盆摆晒喺度咧，我觉得啊好有嗰个秋天嘅感觉。咁啱 啲乜嘢啊？ 向日葵、菊花，即系好多、菊花都有好多种噶，系菊花又好似波波咁，我而家唔知佢有个名。 冰冰菊。 是咪是咪系 冰 冰 菊， 系啊， 一个波波咁，我觉得好靓噶， 系咪啊？好靓噶嗬， 我都靓， 但系嗰啲唔系种得好耐嘅啫， 花种我就冇啦，我咪买翻去插咯， 系啊， 都好可爱。 我买一盆盆，你唔系买一盆，你一支支嘅， 唔系我买嗰啲嘅就系、是、啦，就系插嘅。 我通常咧比较贪心嘅，我见到啲靓嘅咧，我想种落个花园度，希望佢即系迟啲又再有第二脱咁、但好多时候都未必得嘅， 种唔到 嘅，系啊系啦，咁咯，菊花啦、向日葵啦，呢啲咧即系有时咧我好喜欢嘅。咁嗰日就喺度行嗰个花墟嘅时候咧，就听紧呢一首歌曲，好有嗰个秋天嘅气氛吓。广东话版叫做《秋去秋来》。 哇！望望叶儿伴我唱。

緊嘅就係話，上個禮拜我仲記得我有提過嘅就係《歡樂今宵》 嗯。 其實《歡樂今宵》喺我成長嘅過程當中，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鍛鍊啦，係一個牧人行啦。嗰、那個時候嗰個狀態亦都係最開心嘅，因為年紀細，有得食，有得玩，有得做， 同埋輸得起。 成班人同埋嘅就係我覺得要講嘅就係《歡樂今宵》嘅台前幕後感情都好好。我哋係會去食飯嘅，我哋係會見面嘅，咁所以嘅就係好開心嘅一個狀態同埋一個環境咯。 點解你唔提勁歌金曲嘅？ 勁歌金曲差啲，勁歌金曲，勁歌金曲我又同其他嘅唔同嘅嘢啦，係咪？ 係咪一個編劇？ 唔好講啦，呢啲唔好講啦。嗱咁其實我講翻《歡樂今宵》啦，咁其實亦都有好多嘅發揮嘅機會。我仲記得嘅就係嗰陣時候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個嘅想法，就係、是、有一個長劇喺裡面嘅《歡樂今宵》嘅時段裡面。播出的我讲的就是季节。 哇这套精 彩。其实很犀利。你看看里面的演员表、嗯、有什么人你记得啊、 嗯、 Mada, 大碧姐卢海鹏还有大姐明姚正清。那个人呢其实我们大家都叫他陈迹其实他叫做颜国梁。 以前都是港台的广播员。 真的很犀利。是不是他的名字叫做街知巷闻。还有就再看看一些演员表的时候因为呢他那个时段长、 嗯。 所以就是说有很多人都里面做就客串过的梁朝伟都做 过。 哇 横跨多少年啊 我不知道他有横跨了多少年但我自己是当中是其中客串过的就是几集啦、 嗯。 但我就觉得哇入到去你困呢一啲人。 哇 你知唔知真係好驚啊 我知道啊我明白。 但係都一種學習嚟 嘅。一種學習嚟嘅羅家良啊咁嗰啲你都覺得嘩點啊入到去。咁但係我就好奇怪我記得我裡面呢做一個其中嘅角色呢就係、是、做岳華哥哥嘅女。 嗯 岳華咩啦走咗啦應該係咪係啦。咁跟住我就即係同佢哋一起去做呢啲嘅即係長劇嘅時候嘅話我覺得真係獲益良多、 嗯。 而且我嗰個角色就同我自己好唔同嘅我就係一個就唔出聲啊或者係一個比較即係收埋自己嘅一個角色我記得叫盈盈。 盈盈。 係啦。咁我覺得即係諗下覺得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囉。咁我就記得嗰陣時候就同阿羅家良亦都唔單止喺季節嗰度我哋有見過啦，我哋喺呢一個嘅勢不低頭嗰度咧，佢就做我老公嘅、 哦，即係已經碰過嘅、 嗯。又係另外好開心嘅，就係嗰陣時候，我同佢都係新人，再加埋郭俊安，三個其實好多時候咧係會俾一啲編審拉埋一邊。话我哋做得唔够好，唔系佢唔系捽你，佢系想话俾你听嘅就系头先衰质嘅就系、是已经系 OK 咗，但系佢就系话佢希望食完饭之后翻嚟嘅话咧再拍多次。 哇！ 佢系俾机会啲新人去 好难得，系啊，好难得。 佢话俾你听嘅就系话头先咧，你哋可能嗰啲反应会做错咗，点点点点啊，其实咧来龙去脉系点样啊？所以就系你喺拍紧啲戏嘅时候嘅话咧，你系要好集中精神同埋好清楚自己喺度做紧乜、 嗯。 如果大家有拍过呢一个电视剧，你都可以知道佢跳拍噶， 嗯， 系啊。 所以有啲嘢嘅话咧、啊，你 拍咗第四集先， 系啦、 啊，拍翻第二。 出咗外景嘅时候咧，就系拍紧你第三集嘅外景，你翻嚟就系拍紧第四集嘅场景，亦、都唔定。咁所以你就系一定要好清晰，同埋你要好做工好。做多功課， 嗯、 例如嗰啲衫、練氣嘅衫，你自己都要好清楚。 個、啊、感情都係啦。 係啊，咁我會好記得，其實嗰陣時候嘅就我哋三個，跟住好多謝嗰啲編審同埋一班嘅前輩，佢哋俾我哋嘅一啲嘅教導，同埋佢就係佢哋嘅身教係真係好好。咁、所以嘅就我今日揀嚟嘅呢一首歌曲嘅就係由羅家亮所唱嘅《季節》。 哇！好嘢，好嘢。 是每天多变更，谁亦盼望有一些预感。无奈风雨偏要骤来，叫你失信心。愁像朔风心里侵，炎夏有热炽的欢乐感。烦恼似春风秋雨。季节又似人生，建立也是人，破坏也是人，双方都不断斗争，发掘你潜能去应对新境。都中 近。是每天多变更，谁亦盼望有一些预感，无奈风雨偏要骤来，叫你失信心。愁像朔风心里侵，炎夏有热炽的欢乐感，烦恼似春风秋雨，季节又似人生。 剧集《季节》啊，1987年推出咗，咁啊最初本来咧暂定200集，后来反应良好咧就加长咗集数啦，播放时间咧去到389集啊， 仲有金装， 仲有金装嘅《 季 节》 啊，我记得系， 冇错啦， 你头先讲咧，编审拉埋你哋一边讲诶点做点做咧，我谂起嗰阵时咧啱啱入行啦，咁唔知第几个负责嘅节目 咧，你都俾人拉埋一边系嘛？ 唔系我拉埋啊， 系拉开一边。拉开一边， 出嚟翻嚟， 冇翻嚟， 你哋闩埋道门， 唔好俾个场面怪翻嚟。 系谂起咩咧？ 咧香港倒后镜就系撑歌做主持嘅，加一个顾乐儿，因为香港小姐歌身。咁咧嗰阵时咧就阿黎做监制嘅，即系黎文 卓。黎文 卓，然后咧我系 只一个资深嘅编剧编审。 系啊，我只不过一个小角色，小到即系唔痕嗰啲。咁啊，开始 系少嘅， 系少，系 个个都细过噶啦， 系啊， 个个都经历过， 系啊，个个都有噶啦。 边个入去就 阿哥咧？即系有啲导演嗌落嚟喺上边，就叫我咧同阿灿哥讲，应该咁。 唔系啊，佢嗌落嚟，佢点解唔直接嗌俾阿灿哥听咧？ 有啲人行开啊，周围走啊，好多嘢搞啊嘛，死啦，点讲啊？我真係好驚， 點解唔嗌落嚟係嘛？係啊，我明啊，係啊，嗌咩嗌落嚟咯？ 因為好多人， 有人間咁咪 好多嘢， 全場聽到 嘛。好多人要搞好多嘢，佢其中就叫我指派一個，其實唔係好唔係對白上，只不過個表情嘅啫。哇！我真係好驚， 我唔會咯。你叫一個即係 small potato 同佢講翻俾啊，如果中間佢傳遞得錯咗，咪死咯。 仲要係呢個人喎。 係啊，係咪？ 係啊， 仲要係當年嘅佢喎。佢而家已經積累咗好多經驗，都揾錯碟，係咪？佢當時 我唔會啊， 我哋係咪講得太多 ？Sorry，唔好意思， 唔好意思啊。 係啊，我唔想參與你嘅過去。 將來 你都唔好。 將來咧。不如咁啊！你讲到未啊？ 系啊，你 讲 你 索性讲 啦。 我 哋一阵间翻嚟就 咁。我嗰次咧，我记得系掹埋啊。 但你记唔 记 得个 message 系咩啊？讲呢啲。 其实 要你讲乜嘢啫？ 唔系好重要嘅，即系话喂，你阵间个动作咧，唔好拧左啊，或者拧右啊。 其实呢啲 好 简单啫。 简单 啫。 佢揿落嚟都得啦，我做咩要揾个 PA 跑落嚟？ 我唔记得啦，因为可能啊，灿哥行咗开去啊，诸如此类。 都可能 嗰啲唔系好重要嘅。 可能去 咗 toilet， 即系唔系好紧要嘅。 唔系我重要重要，因为佢指派你 啊 嘛。 我好惊， 咁就死啦！ 系啊，我真系好惊啊！揾埋阿细龟一齐去讲，细龟 唔使啊， 惊我 使唔使啊？阿灿哥嗰时好恶嘅咩？ 唔系啊，因为佢系大哥嚟啊嘛，你唔敢就系唔敢噶啦。 点啊？收尾点？ 即系咪同佢讲咯？但系好 nice 嘅，佢系即系你真系要我咁做啊嘛？啊，系啊，系啊，系啊。嗱，做得唔好，上面鬧都過鬧你噶，我即係咁。 其實佢同你玩啫。 係啊，好人嚟嘅，燦哥係啊。咁嗰陣時咧喺電視城，我成日見到咧就係咧，因為我哋都喺清水灣嗰度食飯噶嘛，有個類似大排檔嘅形式嘅，就好多撞到你哋嘅應該。咁咧嗰陣時咧， 拍劇嘅佢會嗰度 拍劇，好多人去著曬古裝。 係啊，好奇怪嘅。 系啊，时装新喺古装， 因为咧有啲古装咧，如果食饭你除咗咧，系好烦噶，要着翻， 系啊， 佢哋唔敢除噶。 嗰啲化妆姐姐同埋嗰啲系啊，嗰啲黐 你又落咗 妆， 自己着翻，我俾人闹过啦。我做 KTV 嘅时候， 因为嗰阵时咧话五光十色，好精彩，于是咧我梗系带啲女朋友去睇嘢啦，即系去电视城。 啲女朋友啊，犀利啊！ 电视城。 佢扮佢自己勁啊嘛， 係啊，真係啊， 我 啲 女朋友，我又可以攞到入場券， 係啊，帶你去啦， 勁 過 金曲點 樣 睇啊？ 我話事啊，隨時可以叫十零廿個人入去， 咁啊，好興奮咁啊，帶咗個入去啦，跟住去食飯，哇，見到好多明星喎，嗰即係個朋友， 小女朋友開心， 係啊，佢話你係咪識㗎？我話係有啲咩㗎啦，你可唔可以同我問下邊個攞一個簽名？ 邊個？ 邵美琪 哦， 你嘅約費咧差唔多樣。 而家唔系啦， 笑眉皮 唔系真系啊，有人 似样 啊， 系 啊， 系个码系码数，即系高大， 系啊，佢大系个高大啊。 喂，翻嚟继续讲，十一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初中阶段推行超过十年的生活与社会课程，将会改名为公民经济与社会课程。教育局建议2024年9月在中一全面推行，学校亦都可以在出年九月试行，正是咨询学校意见。教育局昨日向学校发通告，公布新课程大纲，加强宪法、基本法、国情以及国家安全教育，帮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等。当局建议将目前课程29个单元重新整合为12个，学生要认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先有宪法才有基本法。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了解香港国安法的重要性以及香港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等。比对新旧课程指引，过往有核心单元列有香港社会核心价值，包括对公平和自由的追求，新课程并没有涵盖。教育局回复，因应课程发展的需要，删去一些已经在小学学到的内容，减少重复，务求内容更能够贴近社会发展。政府认可伏必泰疫苗的儿童和幼儿配方在香港紧急使用。政府专家顾问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今天下午会开会讨论会不会放宽儿童的接种间距，如果有家长觉得迫切，是不是可以缩短至不短于4个星期之后接种另一剂。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本港3至11岁儿童疫苗接种率已经很高，5岁以上的伏必泰儿童配方疫苗不用买太多，至于5岁以下的伏必泰幼儿配方疫苗就可以买多些，因为本港3岁以下小童有10万多人未接种，而3岁以下小童死亡率大约是10000人之中有一个。刘宇龙又说，5至11岁的儿童如果已经接种第一针稀释后的成人版伏必泰疫苗，第二针可以选择接种儿童配方伏必泰，但是如果已经接种科兴疫苗，他建议不要扣针接种。青协的一项调查发现，本港有关毒品的社交媒体贴文数量和浏览量过去6年反复上升。他们从2016年起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有关毒品的社交媒体贴文，由900多篇升至去年的3000多篇，浏览量亦都由350万次增加至760万次，其中2020年为高峰，最多贴文与大麻、摇头丸、可卡因等相关。中心亦都喺去年11月至到今年7月以问卷访问近1300名12至24岁青年，部分人低估吸毒的风险和祸害，例如有大约20%指若果吸毒有信心控制对毒品的渴求。 中心認為部分青年對毒品有錯誤觀念，情況值得關注，又需要增加他們對傳統和新興毒品的正確資訊，並制定針對社交媒體用戶的禁毒教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34点，跌166点，总成交金额40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5点，系升56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252元，跌1.6；美團147.3，跌3.1；盈富基金17.18，跌1.7；招商銀行29.9，跌1.5；恒生中國企業56.9，跌7.8；阿里巴巴73.7，跌6.5；友邦保險68元，跌5.5；藥明生物47.1，升1毫；比亚迪股份195.5，係升5毫。港交所262.6，跌7.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6.87，瑞士法郎0.998，加元1.382，人民币7.181，英镑对美元1.109，欧元对美元0.97，澳元对美元0.6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26275点，系跌120点。港金报156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8.3美元，卖出16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观塘的协和街由于有爆水管，协和街去回顺安村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第三线就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粉岭军地鱼塘边方向粉岭和屯门公路由金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任何时候都要专心留心，不分心，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由一个举动，怎样看到当时中国领导阶层对外交的重视呢？ 无论是大国小国，我们都要以诚相待，信守约定。 其实只是一次例行见面，不算得什么。 记住，外交无小事啊。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 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猴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二台话你知。 喂，我最近咧学煮嘢食啊，整咗啲咖喱角啊，敢唔敢试我啲厨艺啊？ 咁，我信得过你。咦，呢只系印度咖喱角喎、 啊。哦，你真系识啲嘢噶。 印度咖喱角咧个外形咁独特，好似一个咧三角嘅锥体，所以咧我就认得出啦。你入面用咗啲乜嘢嘅馅料啊？ 今次咧系用传统嘅做法嘅，所以就用咗啲薯仔蓉啊、洋葱，仲有好多印度嘅香料一齐去炒熟，然后咧再用饼皮包好，先至攞去炸嘅，咁就完成噶咯。 你炸得好好啊，真系停唔到口啊！ 你鍾意就好啦，我呢下次諗住试下用啲肉馅去包，到时再整俾你食啊。 想知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 二台话你知。 老板，由2022年6月17日起，雇员因为遵从隔离令或检疫令等指定防疫规定而返唔到工，缺勤的日子会视为病假日，雇主需发放疾病津贴给合资格的雇员。 是啊，如果雇主解雇因为遵守指定防疫规定而缺勤的雇员，会是不合理解雇。 想了解多些，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永伦。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所以我每日都向好嗰边谂，个思想调教去好嘅角度嗰度，当然系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继续嚟爱好系列啊、嗯，马超牛先生，请你继续， 继续你个故事。 我带咗个女朋友仔就去呢个电视城嗰度行啦，咁啊去食饭嘅时候咧，就 要攞签名嘛，搵 成班嘅古装艺员就坐喺度食饭。 头先讲咗， 系啊，咁其中有一个咧就系邵美琪，咁个女性朋友好雀跃。快啲帮我问佢攞签名啦、 嗯！ 我就犹豫咗一秒，啊，算啦，硬住头皮都去啦。佢有一本簿嘅， 你识唔识佢噶？ 邵美琪唔识噶， 但照计应该都 OK 嘅。我估可以，你又唔喺街，咁即系都系一啲叫做 但有时我会觉得咧，唔系。我想讲下嘅就系话，如果你喺员工餐厅，你唔会 expect 嗰部人会走嚟问你签名， 因为大家应该见惯见熟 啊。 同埋佢哋识 噶嘛，仲要有个咁嘅场面怪走埋嚟问你攞签名， 扣两分， 好似变态。 系啊，员工餐厅我真系觉得好烦噶。 系啊，同埋因为佢哋最 casual、最 relax 嗰阵时，我都知吓唔好骚扰佢哋。咁、走埋去，一埋去咧，全世界已经望住我啦，即系做乜嘢啊？咁我又挂住个员工证喺度，跟住又问佢攞个签名，扑咪搞咗阵，翻埋去啦，攞咗啦。佢话真系好啊，好啊，好啊，俾我睇下一睇。你呃我？我冇啊，真系有笑。 我知道我知道，佢笑我笑阴阴。 难惊唔系啊？佢真系咧，成日撞中我啲嘢。邵美琪佢见到我即系同事啊嘛，真系你要话我系啊， 整蛊你啊嘛， 系啊，即系正常签名 有噶， 佢就唔系正常签名，就用另一种签名，即系佢谂住同事玩下啫，电视台个个都好玩噶啦，咁佢又喺度发猛咒喺度。我好尴尬， 锡翻佢啖。 因为点解我会知咧？就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又喺员工餐厅，咁跟住就有一个人咧，就应该系嗰啲临时演员嚟嘅。 系 咁啊，就喺员工餐厅里面嘅咧，就叫我签名，我就会觉得佢就点解会揾我签名咧？跟住我就话：你究竟知唔知我系边个啊？佢就话：知林珊珊嘛。我签林珊珊俾佢。 你要林珊珊就俾林珊珊， 真系 求人得人啦， 但系好姻缘冇咗啦。佢哋当时就系拍紧呢一套叫做《奇幻人间世》《白蛇传》嘅主题曲就系刘德华、吴远芳，知唔知系咩？ 吴远芳 ，yes， 唔知 秋意中等我。眼泪似丝枯叶堕，渐记忆绵绵雾雨中，柳岸邂逅烟波渡过。细细雨夜冷清清灯火，借问暗是复或和，望故园同相。秋意中等我，仿似他那样爱我。曾在半生蹉跎，带泪回望悔不当初，容人自困顾虑过多，痴情徒成痛楚。风扑灭冷灯一点火，爱恋化作星月堕，问世间谁人复怜我，凄冷中等你，等你今晚夜爱我。 有冇试过哼俾你个小女友听啊？凄冷中等你，今晚陪我坐，系咪咁啊？ 过咗去啦，佢唔会再响我嘅未来出现。 好啦，翻嚟我哋嘅爱系列啦。咁头先咧第一只歌咧，我拣嚟嘅就系抽来抽抽去抽来。我成日讲错抽来抽，一个唱就抽来抽去，但系歌名叫抽去抽来嘅吓。咁咧就系嚟自一首改编嘅歌曲啦。同样呢一只歌曲咧，我都系喜欢佢嘅原装版本先嘅。有一种咧好浪漫，浪漫中有少少嘅无奈嘅感觉。尤其呢个中文版本都系同秋天，好有一种。气氛上嘅连接嘅就係可以红叶开始讲起啦。英文版叫做 Right Here Waiting， 中文版有钟镇涛。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仲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听呢个歌名觉得好巧口。红叶 唔系好 靓，我心寂寞。 歌名我觉得 听惯咗之后觉得係冇错，有一种嘅文学嘅味啊。送俾大家。 斜落我心寂寞时，和你爱到此方会知，如断偶牵着爱意，人怀念你心更痴，人怀念你心悔意，当天 会是秋色信内藏，凭红叶暗照，常期望春天很快布置。红叶作信纸，讲你知，人未变，心未曾移，何以你远走？才是我生命讽刺，人怀念你心更痴，人怀念你心悔意，当天你别离，挽留手数字，只告知春天有再会时，秋色心内藏，凭红叶暗示，常期望春天早些凋至。人到今天方可明白你的爱，求你珍惜彼此承诺，从头 我哋第二台风骚发人嘅爱好系列，好啦，到李丽蕊。 好嗱，咁其实我今日咧见到有好多嘅朋友咧，都有留一啲，譬如同季节有关嘅歌咧，都系会走去秋天嘅。秋天相信应该系四季当中最喜欢、最喜欢嘅一个时候啦。因为其实咧，你依个时间嘅话咧，应该都系就系秋收嘅时间啦，又会特别多嘢食啦， 系啊， 同埋嘅就系由呢一个嘅夏天，你即系找得住佢嘅夏天嘅尾巴，或者即系找唔住都好啊。你当佢慢慢入秋嘅时候嘅话，特别诗意。和特別浪漫的，所以我就會覺得秋天也都發覺我當他找歌的時候他是特別多歌的， 是啊， 原來很多的，古今中外都很多的，所以就可能真的因為那個氣温和那個季節給人家會有一種特別像詩意的感覺，很瀟灑啦，又或者是很憂鬱啦樣好啦，其實我本來是選來就是另外的一位朋友的一首歌曲，兩個字很簡單的秋色，但是我就想給大家大家可以聽另外一個嘅 version 嘅，咁就係、是、秋色本來就係屬於陳慧嫻嘅啦，而家就有翻唱嘅咧，就係有 Gigi 梁詠琪，有一種唔同嘅感覺，好清新。 誰會留心長街幾多足印，印着往事。诺言，一起走这一生，情变无心，仍想他可走近，回味那旧日浪漫字句，街中偷给我的吻，看秋色渐近，对倒影盘问，离愁别绪。忘掉你始终不忍，仍在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秋色的夜一再近，再念去年秋的温馨，秋的冷感，谁料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 是诺言，一起走这一生。 寻日一提咗呢一个主题咧，我即刻谂起一套电影，就系、是、汤唯嗰套《晚秋》。 嗯， 于是我又即刻谂起啊王伟勤呢一首歌，就系、是《晚秋》，我觉得好好听。 即系而家呢首系咪？ 冇错啦， 系咪去咗飞图噶啦？ 嗯， 系咪去飞图噶啦？已经当年。 啊、去咗噶啦， 好似系去飞图，因为佢转咗唱片公司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 即系同阿梁雁玲一间公司咪嗰阵时，点解你笑？ 唔系啊，嗰阵时我哋放飞， 好似合唱过添噶， 拍好多 MTV 啊， 系啊，真 系 好犀利。 系啊， 黄海芹嘅《晚秋》，自己我哋今日 系啊，飞图你 爱好系列。 风里看着多少的晚秋，如何能跟你说别潇洒的远走？含愁凝望你，要分手是时候，那心间多少泪水未让流，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朦胧缠着那份爱万缕，明晨离别盼望爱仍留，共你上一对相爱结伴随，却总怕醒觉醉梦走。谁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朦胧缠着那份爱万缕，明晨离别醒觉醉梦走，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为求原谅我，说失经别离后，未回头，因已经心上头。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李恒毅。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香莹。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 郑欣宜。 大家好，我是 Baby John 蔡韩益。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启俊啊。每个星期我都会邀请不同专家同大家一起学习点样终身美丽。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丹妮。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e 陈海泳。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若曦。 Hello， 大家好，我是 Leslie 姜丽文。 记住逢星期六下午两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强哥，今日送罐头汤啊！ 咕噜咕噜，正我师威啊！你帮我上个操作住个天秤先，我饮完汤咕噜咕噜去埋个洗手间就翻上去。 唔得，天秤一定要由受过训练同持有有效证明书嘅人去操作噶。 梗系唔得啦！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操作天秤要谨慎，小心预防意外生。我系师威陈宗泽。 走过风 素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好啦，翻嚟十二点钟之后咧，我哋会有古灵精怪之外，仲有 Dr. Eric 嘅。嗰日咧上个礼拜，如果大家记得咧，我 Dr. Eric 讲咗啲狗仔唔食得嘅嘢，真系好邪啦！我嗰日翻屋企个黄昏咧，就犯咗一个错啊，俾咗一样。唔係提子我知嘅、 哦， 有啲嘢咧我真係唔係，因為你唔係每一樣嘢都記得咁實， 係 得咩得咩唔得。我俾完佢食之後，突然間叮一聲諗翻 Dr. Eric， 即刻上網查，會真係唔得嘅喎。 咁你點啊？你拍佢，即刻 刮嘴，刮嘴，刮 佢出嚟， 真 係 驚啊！咁今日 Dr. Eric 咧又同我哋講類似嘅話題，好先咧十二點新聞報告。 例如有大约两成人指，若果吸毒，有信心控制对毒品的渴求。中心认为部分青年对毒品有错误观念，情况值得关注，有需要增加他们对传统和新兴毒品的正确资讯，并制定针对社交媒体用户的禁毒教育。南韓總統尹錫月表示，正係仔細研究針對北韓核威脅擴大威脅措施，會聽取韓美雙方意見，研究各種可能性。北韓尋日試射兩枚遠程戰略巡航導彈，領袖金正恩喺現場監督。朝中社報道，兩枚導彈飛行咗10234秒，擊中2000公里外嘅目標。試射係為咗進一步提高導彈嘅作戰效率同威力，並再次確認整個作戰應用系統嘅可靠性同技術安全性。金正恩對試射表示滿意，強調試射係對敵人嘅又一次明確警告，北韓應該繼續擴大核戰略武裝力量嘅作戰範圍，隨時堅決震攝任何重大軍事危機同戰略危機。隨時堅決震攝任何重大軍事危機同戰爭危機。天气方面，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普遍晴朗和非常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以下。此外，位于南海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43点，系跌157点，总成交金额42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5点，升56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251.8跌1.8，美團147.5跌2.9，盈富基金17.18跌1.7，招商銀行29.95跌1.4，恒生中國企業56.88跌8毫，阿里巴巴73.7跌6.5，友邦保險68元跌5.5，藥明生物46.9跌1毫，比亞迪股份195.7係升7毫，港交所263.2跌7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磅8.7，瑞士法郎7.867，澳元4.926，加元5.681，新西蘭元4.404，歐元7.6173。每百日元對港元5.34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1.485。日經平均指數報26270点，跌126点。港金報15620元，跌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67.9美元，賣出1670.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你翻夜晚更啊！如果见到个阿姐目无表情拖住个小朋友入嚟，行咗去厕所嗰度咧，你唔好理佢啊吓！佢当然听完之后觉得好奇怪，有咩特别啊？呢个阿姐同埋呢个小朋友，跟住啲师兄煞有介事咁就讲呢个传说俾佢听。佢话有一次，有个同事见到呢个姐拖住个小朋友入去，咁啱自己又上去厕所，咪跟埋入去咯。佢一入到去，啱啱见到佢哋两个入咗其中一个厕格里边，啪一声闩门。佢冇理佢啦，自己喺度洗手扮靓。隔咗一阵，有另一个客人入嚟，那个客人行到埋去头先嗰对母子嗰道门，想推开佢。呢个女同事啱啱想出声话：，有人嘅嗰格。点知嗰个客人一推到门，好轻易就推开咗。然之后个客人就若无其事咁入咗去。跟呢个女同事所讲，当时佢吓到呆咗，企咗喺度。佢明明几分钟之前先见到呢对母子行咗入呢一格厕所，佢一路企喺个洗手盆冇行开过，点解有第二个客人可以若无其事入咗呢个空嘅厕所咧？唔通呢对母子佢哋根本唔系人嚟嘅？自从呢一件事之后，大家对呢一对母子都提高戒心，见到佢就当见唔到算。仲有一样嘢，呢一间嘅快餐店系通宵营业，夜晚啊唔使惊，夜晚唔系一定见到鬼嘅，而系好多无家可归者，夜晚好多时就嚟呢度休息。有时喺呢个城市里面，讲真，穷仲惨过见到鬼。见到鬼，你最多当见唔到啫。穷，你唔可以当自己有钱喺身。呢个快餐店嘅夜晚，好多嗰啲无家可归嘅人坐咗喺度，叫少少嘢食，趴度瞓，咁就一晚。阿尊话佢好记得试过呢一个故事，其中一个夜晚经常嚟借宿一宵嘅叫桂姐，一个中年女人，每一晚都系十二点零嚟，要个包，要杯水，坐到五点零钟，跟住就走。跟住阿尊，佢记忆中呢一个桂姐咧，都几好礼貌嘅。听讲佢都几辛苦噶，朝早就喺茶餐厅做，夜晚就帮人做清洁，打两份工，然后收工就嚟食个包，恰一阵又要翻工。好啦，今晚阿桂姐又过嚟咯。坐在平时那个位置，但今晚不见到他买面包。阿尊心想，可能他一阵先叫，未肚饿不出奇。出于礼貌就斟了杯水放在他台面。桂姐望一望他，没出声。阿尊挂着做事，没跟他说话，就走开了。耐唔耐佢望过去，见到阿桂姐趴咗喺台上边，可能冇钱，可能眼瞓，可能有太多可能。到咗临天光，唔知几时就唔见咗阿桂姐，哦，走咗啦。跟住落嚟，阿尊冇再见过佢啦，一次都冇。本来都唔出奇啊，或者佢搬咗咧，或者转咗份工咧， 点知有一日有个 supervisor 倾开佢，喂，你记唔记得嗰个女人啊？夹柜嗰个咧？哎，原来佢嗰日啊，上个礼拜三啊，好似系上个礼拜三，佢啊做下嘢心脏病发啊，走埋添啦。阿朱谂翻个日期，上个礼拜三，上个礼拜三，咪就系嗰晚佢冇叫到嘢食，净系坐喺度发呆坐咗一晚嗰个晚上。如果根据嗰个时间，其实佢嚟嘅时候已经是走了。听说一个人习惯了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到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灵魂是会不舍得继续逗留一段日子。会不会桂姐那晚就来跟我说再见？后来有一晚数翻应该是桂姐头七，阿尊买了一个包，装了杯水，摆在桂姐坐开那个凳那里，跟桂姐说：桂姐，回家了，以后好好地过活了。在这个都市里面，其实鬼未必可怕。正如我刚才所说，穷的生活有阵时比鬼更加可怕。 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安慰。 知怎先算伤。哦 古灵精怪之篮球上的光仔。中学阶段的时候，我们班上面有个同学叫光仔，他有什么特别？他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医生说他的寿命最多去到15岁左右。他有时突然之间会流鼻血，流好多鼻血，滴到周围都是。对于当时读紧书，我哋其实真系唔知点样应付，点样面对。有一日体育老师话：啊，各位同学，光仔会加入我哋学校嘅篮球队，同我哋一齐训练。大家心谂：哇，佢咁嘅健康得唔得噶？但系老师话叫佢入，咁啊入咯，大家就下佢吓，嗱，千祈唔好撞佢啊！大家对佢嘅身体都好关心，亦都好担心。同佢做咗队友之后，先发觉原来佢好乐观㗎喎，仲好鍾意打篮球添。有时你知道后生仔唔会顾忌，就问：喂，你身体得唔得㗎？你医生有冇话你跟住会点呀？佢都会笑住话：医生话差唔多啦。咩差唔多呀？呢个年岁差唔多要走啦。吓，咁你驚唔驚呀？梗係驚啦。惊都冇办法啦，唯有尽力过好每一日咯。佢讲得出做得到，佢尽力去跑，尽力去射好每一球波，对屋企人、对朋友，个个都好好人。我开始唔舍得佢。记得有一次打波嘅时候，佢突然流鼻血，要出场止血，我哋好担心佢。他仲不停话唔好理我，唔好理我，专心比赛吓。止咗血之后，仲喺场边热身，要出翻嚟。嗰场波我哋赢咗，因为我哋觉得阿光仔身体有病，都咁努力，我哋冇理由放松啊。但系有一日，光仔冇再翻嚟。第二日咧，都冇。第三日、第四日，已经一路过咗几个礼拜。问个老师，老师话：佢好似要做手术，唔翻得嚟住。当时嘅通讯冇而家咁发达，都唔知去边度揾佢。所以我哋唯有等，再等，再等。有一晚我真系忍唔住啦，就算佢唔喺屋企，问下屋企人都好啊。我打通佢个电话。应该话是打通，但是那些声音又好像没人听，定是好像从来没人有这个电话号码那样，是长响的。我不知道怎么算，唯有专心做好自己的事。直到有一天，夜晚我在街边一个球场练球的时候， 已经好夜了，街上面没什么人，突然之间我见到光仔啊，光仔站在对面街望着我练波，我心想做什么不来啊，好翻了咩？然后我想行过去叫他，点知我啱啱踏只脚出去啫，又睇唔到，睇唔到光仔啦！光仔咧，头先明明企咗喺度噶，唔通？第二日嗰场比赛系同人哋嘅球赛开始咗啦，我哋输得好紧要，唔知系咪因为冇咗光仔，大家冇晒信心，大比数咁输咗俾人。完场之后有啲队友话：喂，你哋头先睇唔睇到啊？睇到咩啊？阿光仔呢坐喺观众席上边，一路咁样挥手啊，为我哋打气。大家都话你睇错啦，光仔都冇翻学咁耐啦。呢、這个成为我哋呢一班波友嘅哑谜，因为直到今日，大家都已经系大人。冇人收过光仔嘅死讯，屋企人又唔知去晒边，我哋唯有相信就系佢已经医好咗，可能移咗民，可能有佢嘅新生活。但系隔唔耐，我哋自己班朋友走埋一齐打波嘅时候，仲会有人话：诶，你睇下光仔啊，佢好似嚟望住我哋啊！对于我来说，我宁愿相信他今天还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一个在球场游离浪荡的冤魂。光仔，我挂着你。好啦，送给大家两个的灵异故事，去到十二点半，我们先听十二点半的新闻报告，继续回来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工程师前年7月1号在铜锣湾以短刀刺伤一名警员，他早前承认暴动，有意图伤人罪，今朝在区域法院被判监五年。同案另一名21岁被告早前承认暴动和拒捕，被判監33个月。餘下的20岁被告，法官決定索取教導所報告之後，押後至到10月31日判刑。前年7月1日，港島區多處發生示威衝突，一名警員在告示威道黃仁書院外被26岁工程師以短刀刺傷，他同日部署離港，但是最終警方登機將他拘捕。政府認可復必泰疫苗的兒童和幼兒配方在香港緊急使用。政府專家顧問、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說，委員會下午將會開會討論是不是放寬兒童接種間距，但他個人和世衛都不建議兒童抽針，又呼籲家長不要再等，盡快讓子女接種。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有部分家长希望子女接种复必泰疫苗，认为政府可以考虑开放俾家长选择为子女扣针，相信会有更多家长愿意让子女接种疫苗。初中的生活与社会课程将会改名为公民经济与社会课程，最快明年9月试行，2024年9月全面在中一推行。新课程将会加入国情、国家安全、宪法和基本法等。旧课程之中有关公平、自由为香港核心价值的单元并无涵盖。立法会教育界议员说，教育要与时并进，每个阶段都有合时宜的选择。教育局说是因应课程发展删去一些已经在小学学到的内容。青协的一项调查发现，本港有关毒品的社交媒体贴文数量和浏览量过去6年反复上升。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啊，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好啦，开始我哋宠物时间。今日有只猫同你倾偈啊 ，Dr. Eric 系啊，佢代表猫，代表猫族啊， 系啦，佢认为我识猫语言啊嘛。 系啊，咁你做 vet 噶嘛，咁你应该识噶嘛，唔会咁。 其实我真系识佢哋嘅 body language 嘅，不过佢哋讲讲佢讲嘢都有之前有讲过啦，佢哋讲嘢个尾巴嘅姿势全部都系语言。 其实咧，人哋猫狗我唔知道，但系咧，如果你养开猫狗，你会知道咧。佢哋同你係有一套溝通嘅方法，你又明佢，佢又明你嘅，嚇、 啊、 你咁咪得？ 係噶，知噶，其實知噶，大約知道咯。 係啊， 知道啊。 係啊。 好，咁今日我哋嘅話題，Eric 係咪都係延續翻上次講狗嘅？係 啦， 狗不能吃的食物。 嗯，係啦、啊。你知唔知嗰日咧做完之後咧，我翻屋企就已經做錯咗一件事啦，即係俾咗一樣嘢啦。原來咧合桃係唔俾得狗食嘅。 你做咩無端端俾合桃？ 唔係啊，因為咧有個麵包合桃麵包，你記唔記得啊？ 記得 ，Ada 啊嘛，買俾我嚟噶嘛。 咁、我見你狗仔好似好肚餓咁，我咪又搣少少俾佢試啦。點知個麵包裏邊有夾咗少少嗰啲 合桃， 係啦。咁我見佢食完之後，我突然間諗啊 ，Ada 好似話有啲人唔食得，我哋即刻上網查，原來合桃都係會中毒嘅。 係咪㗎？ 當然佢個份量咧就可能係要。多咯先會係啦咁樣 ，Eric 係咪合桃都係唔得㗎？ 係啊，其實我都有幾個 nut 嘅。上次記唔記得我講話荷蘭人改人啊嘛？ 嗯， 其實 almond 同埋呢個開心果 ，almond 即係 almond 係咩咧？杏仁， 杏仁 係杏仁同埋開心係咪叫開心果啊？ 開心果你講咗啦，係、啊， 係啊，係啦、啊，呢、兩個都係pistachio 啦。就兩個都係唔俾得嘅，佢哋都係同開心果咁，入面同荷蘭人果仁一樣咧，都有唔知點解嘅呢個就係、是。 咁你上次唔講埋？ 有時我諗講唔曬嘅啲嘢。 哦，未講曬。 你上次淨係講開心果啫嘛。 好多嘢啲狗食唔得嘅其實。 但個文章有一樣嘢令到我稍感安慰嘅咧，佢就不過如果份量唔多嘅，咁就應該冇事嘅、 嗯。 不過要觀察住啦，咁即係觀察住嘅冇乜特別嘅異象，譬如冇嘔吐啦，冇痙攣啦。等等咧，嗰啲咁咁咯，不過大家就要小心啲啦。 嗯， 好。 咁其實 nuts 咧會唔會係同我哋人一樣啊 ？Dr. Eric， 即係有啲人都話對呢啲咁嘅嘢敏感噶嘛？ 邊個？ 即係人都有 nuts， 人對 nuts 係啊，係啊，都會有敏感噶嘛。 不過都唔係個人嘅，即係如果有敏感嘅人就好危險啦。即係食花生可以即係呼吸唔到咁樣。 即係你食任何狗都唔食得。 狗都唔係敏感花生或者咩嘅，唔係一定咯。乜嘢都可以敏感嘅。咁如果第下一樣嘢就絕對唔可以餵啦，就係、是、唔可以飲奶牛奶。 咦？ 咪得 B B 狗我又会俾牛奶佢噶喎， 因为有狗饮嘅奶噶嘛，你唔应该俾人嗰啲佢饮，系咪咁啊？ 系啦，因为入边有好似好多中国人咁样咧，亚洲人咧就我哋牛奶入边嗰种蛋白质叫 lactose 啦， 系 消化唔到嘅，咁啲狗都消化唔到嘅，所以你俾佢咧就好多时都会引致肚饿。 咁猫咧，猫得唔得？ 猫 饮牛奶好似合理，好似好合理咁喎，嗬。 系啊， 系 啊， 猫 得意添啊。 猫就我哋今日讲狗先啦，猫就得嘅，不过就有日即系，不过就狗就唔得啦。 即系始终牛奶都系俾牛仔饮嘅，就唔系俾啲猫仔或者俾狗仔饮嘅。 系牛饮 雪糕都唔得。 雪糕 点解啊？好中意食雪糕噶，佢哋 都系咁啊，都系同即系仲同一个原因加埋太多糖同埋太多肥。 芝士咧， 所以咧就。芝士就得少少啫。 哦，芝士就得啦。 系啦，少少即系低脂肪嘅芝士啦。同埋咧，如果你想俾雪糕嘅嘢咧，你可以就系冰冻咗啲生果俾佢，咁佢都当系雪糕噶啦。 多得 Eric 啊，有一样嘢我想问咧，除咗你提及呢啲嘅另类嘅东西之外咧，有阵时我哋食开嘅嘢，例如话你餸啊饭餸咧，其实咧系咪唔应该俾佢？因为我咁谂啫吓，用咗好多调味品啦，用咗油啦吓、即系会变咗唔系咁好啊。对于佢哋， 系啦，主要有好多原因啦 ，part from 即系。你知道之前講過，啲狗嘅適應能力係差咁，引致佢肚餓啦。不過咧，其他原因就係包括就太多鹽， 因為咧，你有冇留意咧？如果你畢少少貓糧嚟食咧，其實咧 冇味噶嘛， 味噶嘛， 味誒係啦，因為佢係冇乜鹽嘅。點解冇乜鹽咧？唔係因為狗仔咧係對鹽比較敏感啲，因為對比例 size 嘅啫。如果我同你即係我哋煮嘢食，可能擺嗰半羹糖鹽或者乜鬼嘢入去啦，就其實咧對比例只狗就好多，因為佢 size 好細啊嘛。 係、嗯、喎、嗯，你又覺得啱、嗯、 所以咧，佢食太多鹽咧，其實可以中毒死亡。 即係你意思對於佢嚟講，嗰、就是、個比例就會食一羹鹽咁樣係咪啊？ 係啊，即係男仔 唔使咁唔使食咁多噶。OK， 所以佢可以引致佢腎衰竭啊，可以引致佢血壓高啊，同人一樣嘅啫、 嗯。 所以咧就狗最鹽敏感啲嘅，所以唔應該食嗰啲嘢係呢個原因啦、嗯。加埋油都係啦。 但係如果我沖洗下先咧，揾啲水即係沖走嗰啲鹽同埋油先咧，即係。冲养一养佢先得唔得？ 会即系啲盐又睇下你有冇腌嗰啲嘢啦。加埋咧，你记得我哋人食嗰啲嘢，好多时有好多调味料。你头先讲啦，譬如我哋之前有讲过洋葱啊、葱啊，食唔得咁，你点样食中国嘢啊？ 冇、哦、啊！有時候我會嘥噶嘛，覺得譬如我整個雲耳蒸雞，我都好食咯。跟住我就覺得衝翻正嗰只。 咁啊，講起雲耳咧，就另外一樣嘢唔可以食咧，就係菇類嘅嘢。 哦、啊， 菇類又唔得， 即係冬菇蒸雞、雲耳蒸雞都唔得啦。 係啦，菇類好得意嘅，菇類你知道有世界有毒菇啦，咁啊人都食唔到啦嚇。 係啊， 其實你平時菇都唔多唔少有啲毒入邊嘅，所以咧又係狗個對比例 size 嘅問題啦。好似朱古力食唔到，唔係因為我哋都食唔到朱古力。如果我哋食太多嘅、效果一样嘅就人，不过我哋要食即系几公斤，冇人食到咁多啦。不过就话狗就食到对比例嘅啫，所以菇都系一样噶，可以引致肝炎啊、呕啊、吐屙啊，可以引致佢我英文叫 hallucination 啊，即系会幻觉啊，同埋影坏个红血球嘅。 哇！ 所以 咁嚴重， 所以唔係啦，好咁嚴重。 不過其實咧 ，Doctor Henry 有陣時候有啲嘢咧，佢唔係唔食得。嗱，我唔知啦，我爬文啦，即係睇文章佢講。但係唔好食咁多，但係點為之咁多咧？我又唔知啦。譬如其中有一樣嘢，我最近有俾佢食嘅，但係我都係點到即止，嗰樣叫西瓜。因為我上網睇咧，佢話因為狗仔咧食西瓜都 OK， 不過唔好食咁多。佢如果唔係咧，會引嚟嘅肚屙，係啦，係咪啊？ 西瓜 OK 嘅，其实就即系个别狗先会肚屙嘅啫，所以就西瓜反而系某一个生果，认为即系入冇唔似好似头先我讲冬菇咁样咧、 哦，生果 真系有啲毒素引致佢 就会攞你条命咁样。 香蕉咧，香蕉得唔得？香蕉得唔得？ 香蕉得嘅，香蕉得嘅。 有冇咩生果唔得？ 另外啲中国人好中意攞嚟炆嘢咧，cinnamon 中文叫咩咧？一条条咧木枝咁样咧。 葱啊，洋葱啊， 咁乜嘢？睇 下 先 啊。好多甜品都有嘅，苹果 crumble 入边一定有嘅。即系有好多我哋常用嘅调味料都用唔到啦。头先我讲葱类啦、蒜头啦，咁我即基本上人嘢食唔到啦。葱类嘅嘢啦，好似韭菜啊，同埋嗰啲大葱啊，嗰啲全部都食唔得嘅。 Cinnamon 系肉桂。 哦，肉桂。 系啦，系啦，系啦，肉桂，肉桂我哋即系我就中意煮嘢食嘅，咁就。譬如你炆豬肉，好多時都加入去嘅，咁啊，嗰啲又食唔到啦。辣嘢食唔得啦，梗係。系啦，因为辣嘢可以引致肠胃溃疡，人都可以嘅。其实不过就我哋唔理啫。不过就狗仔就引致呕吐啦，肠胃溃疡同吐屙嘅。 任何辣嘅嘢，即系其实你今日俾佢食一条辣椒，即系其实你即系所有你嗰啲辣嘅嘢。 wasabi 都 系咯，又或者系 kimchi 咧。 wasabi 佢就应该自己都唔会食噶啦，不过就系都系唔得嘅。 系啊，佢唔会食嘅，佢闻到嗰啲辛辣嘅味道，佢唔会食嘅。狗嗰即系个嗅觉好犀利噶嘛。 咁即系基本上系咪即系所有嘅人食嘅嘢就最好唔好俾狗仔食咧？ 有嗱，我哋或者下一次讲呢个话题，狗可以食乜嘢啦？或者因为有好多嘢都可以食嘅，咁啊唔系全部都。不过而家讲嗰啲即系不可思议，我哋就冇谂。譬如番茄， 番茄唔得咩？ 系啦，番茄咧有啲番茄食得，有啲番茄食唔得嘅。咁啊， 其实真 系 好得意 嘅。我哋喺街市买嘅番茄系 OK 嘅，不过你知道而家好兴啲另类番茄啦。咁样就有啲番茄咧系未熟咧，嗰啲就唔安全噶啦。 即系青 BB 嗰啲系咪？青 BB 系啦，因为青 BB 嗰啲番茄有一种毒素叫 solanine 啦，又系对佢又系有毒嘅。 哦， 系啦，薯仔又系， 薯仔 又系 薯仔又一模一样。如果生嘅薯仔 就有成到嘅，又系有同一个毒素嘅。 薯蓉 照 计 你唔会俾你唔会俾熟咗嘅薯仔， 即系买到嗰啲薯仔都冇问题。即系呢啲就主要系你自己屋企种啊，或者你买啲另类啲嘅薯仔番茄，小心啲啦。如果你见佢青 B B 好似未熟咧，就唔好喂只狗啦。 其实嗱，你讲咗好多嘢唔食得啦，咁但我想问翻啦。你頭先所講嗰啲食物呢，如果食咗下又見到佢唔舒服呢，係唔係 要點做？ 要點做？我哋自己做唔做到嘢呢？定係咪 扣個喉啊？ 一定要俾獸醫呢？ 係啦，如果你可以及，即係你肯定食咗一個份量，係譬如食朱古力啦。OK， 我佢無端端食咗隻大餅嘅黑朱古力咁啊，你只狗仔係即係 因為有時佢真 係 會偷食噶嘛， 可以危險下嘅，係啦，應該正確嘔嘅。咁狗呢你就好难扣喉嘅，你可以尝试啦。不过呢你屋企最可靠嘅方法引致你狗喉呢，就係、是、你攞啲盐一大撇，即係讲緊拿一手盐，咁样就呢就逼佢，即係逼佢吞。咁佢吞唔到好多嘅，嗰啲盐呢就会佢成口盐 就会令到佢呕噶 啦，系啦。 不过最好就问咗专业人士先吓，有啲咩嘢？如果揾到专业人士， 好危险啊！ 有啲咩唔好自己搞？ 不过你点解呕嗰个过程就冇咩危险嘅？咁后面你呕完就带嚟睇医生啦。咁我哋如果你带到只狗嚟睇医生咧，我就有只药咧系好恐怖嘅，系我哋用手套要揸住嘅一只药咧，我哋 哎呀，恐怖嘅嘢唔好讲啦，喂，得 Eric， 我知道啦，又要喂佢又。食啊嘛，喂，留翻下次讲，今日时间差唔多，好唔好？多谢晒， 多谢 Eric， 拜拜。好啦，马上有今日嘅即安剧，听日十点钟《风骚快云》，再见大家， 再见，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我搬， 太太， 哎呀，咁多都唔知要搬到几时先搬完啊！哎呀，我搬，哎呀，好热啊！ 太太，唔好意思啊，阻你一阵啊，请问呢度系边度嚟噶？ 哇，吓死人咩？你边位啊？ 唔好意思啊，太太吓亲你。 我唔系叫太太，我叫李大婶，你究竟系边位啊？ 我是神仙。 哦，你叫神仙啊，个名字都几得意喎。 唔系啊，睇大婶，你误会啦，我是一个神仙，个名字叫 CY。 CY？ 你是神仙？哎，你唔好玩啦，书呢我是冇乜读过，但是呢我都唔系蠢嘅。 唉，我都知好难信㗎啦。不过唔怕，我变啲嘢俾你睇，睇到之后你就会信我㗎啦。我变。 哇，咩嚟个？ 呢啲系汽水同埋雪糕，你试下包你中意。 好得意喎，阿师奶系神仙啊！ 系李大婶，你喺度做紧咩啊？ 我要搬走晒呢一堆木头啊！ 搬走晒？点解嘅？ 我上公话呢一堆木头啊，阻住佢出城啊！佢咧唔想再兜路，要叫我快啲搬走晒啲木头咁话。 但系呢度好多木头，你自己一个点搬啊？你上公又唔帮你嘅？ 佢话佢对手唔系用嚟做粗重功夫噶，佢又话搬搬抬抬嘅嘢咧就最啱我做噶啦，因为唔使用脑谂嘢啊嘛。佢仲成日话我蠢啊，叫我唔好谂嘢啊，净系听晒佢讲就得啦。 哇！你上公对你咁差，我谂佢应该唔系一个好人。 呢位兄台，你贵姓啊？请问你系边位啊？你凭咩话我唔系一个好人啊？唔通？我同你之前识嘅咩？ 哎呀，相公啊，呢位系 CY 神仙啊，佢好犀利噶。 你好人嘅话，就唔会要李大婶自己一个人咁辛苦喺度搬木头啦。 喂，我呢啲叫知人善任啊！我妻子身手敏捷，唔用嚟搬木头咧，简直系暴殄天物啦、啊。兄台，你就唔同啦，你同我咧就最啱举杯畅饮，风花雪月啊。CY 兄台唔介意嘅话，相情不如偶遇啊。喂，你啊！快啲搬走啲木头啊！如果唔系，我搬走你啊！知唔知？ 知道上公。 搬啊！ 李大婶，虽然我同你唔系好熟，但系你上公咁衰，我真系睇唔过眼啊！李大婶唔使担心，我帮你啦。你行开少少先。 哦， 我变。 哇！完啦！你真系神仙啊！你发达啦！ 吓，CY神仙啊！呢样系咩嚟噶？ 嗱，呢部咧就系现代人喺地盘工地开工嘅工具，叫天秤，系起重机械嘅一种，佢可以帮你好快咁样搬走晒啲木头，咁你咪唔使咁辛苦咯。仲有呢度有几本系现代人劳工处嘅印制刊物，俾埋你睇啊！ 哇，听落好似好犀利咁，唔知系点用嘅咧？嗬，阿相公啊，你读俾我听啊！ 哎，都话你冇我唔得噶啦，睇过，睇，哇，嗱，呢度话咧。天秤又叫做塔式起重机，每次使用之前呢都要由合资格的检验员进行测试和彻底检验，证明部天秤是处于安全操作状态。 测试彻底检验， 即是要看清楚他们有没有问题，确保安全没有损坏才可以用来做吊运。简单来说，就算部天秤冇改动过，都最少要在使用前四年内做一次测试和彻底检验，在使用前一年内做一次彻底检验，和在使用前七日内做一次检查。 哇，好复杂哦！ 梗系啦，天秤唔安全，真系会有人命伤亡噶。除了要做定期检查、测试和彻底检验之外，我哋仲需要确保天秤的构造良好，并且要以坚固的物料造成。嗱，你睇下，我呢部天秤真系好坚噶。 哇！神仙，你咪好坚嘅天秤，被好劲嘅风吹冧咗啊！ Oh no！ 我唔记得呢度系农地，咁就实唔够承托力啦。 神仙，差啲俾你累死啊！呢本现代劳工处嘅刊文都讲得好清楚啦，俾天秤停放嘅土地或者地基都必须有足够强度去承受操作嘅时候，或者喺不操作期间嘅最高重量。 唔紧要，我系神仙，我先做好个稳固嘅地基，再变过一部天秤出嚟咪得咯。 哇，得唔得啊？ 哇，师坏神仙，咁依家我哋可唔可以用部天秤吊运啊？ 唔得，仲有好多安全措施要跟。 吓，乜仲有噶？咁你继续讲啦。 嗱，例如天秤手即系操作员，必须要年满18岁，持有由建造业议会或者劳工处处长指明嘅人所发出嘅有效证明书，同埋曾接受足够训练，并对有关类型嘅天秤有足够认识。 哦，仲有冇其他要求啊？ 仲有喺吊运期间，天秤手需要透过闭路电视睇到吊运物，同埋用对讲机或者流动电话随时同信号员沟通。 师坏神仙啊，我又想问啦，喺吊运嘅时候安全起见，其他人系咪唔应该喺下面行嚟行去呢？因为好似有啲危险、啊。 李大婶，你好聪明啊，咁都谂到。 哎呀，多谢你赞我啊，师坏神仙啊，我都一把年纪啦，都系第二次俾人赞咋。另外一次系我相公赞我，佢赞我叻，因为嫁到俾一个好相公啊。 吓， 嘿，你咪赞埋佢啦，撞彩啫咩？ 仲有啊，为咗确保吊运物唔会碰撞到其他嘅物件，吊运嘅时候应该以较慢速度移动，确保吊运物嘅稳定性。 啊，师坏神仙，你都讲咗好耐啦噃，不如唔好净系得把口讲，落手做好喎、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好喎、啊。 头先咪讲咗咯，操作天秤一定要由受过训练同埋持有有效证明书嘅人去操作噶嘛。我都冇受过训练，又冇证明书，又点可以立乱操作呢？ 师坏神仙啊，咁唔知你可唔可以变一个合资格嘅天秤手出嚟帮我哋操作呢一个天秤呢？ 唔好意思啊，李大婶，我功力真系未够，暂时未识变人出嚟啊。 吓，咁即系得物无所用？猜，你呢一个咩把鬼神仙阻住我哋咁耐，原来乜都帮唔到我哋嘅，即系浪费我哋时间啦，又迟你啊！ 哎呀呀，既然你操作唔到个部天秤，咁你就落手落脚帮我哋搬走啲木头啦，搬唔晒，你咪使旨意走啊！ 操作天秤要谨慎，小心预防意外生。我是 CY 陈宗泽。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停一秒钟好吗？ 知道我想得太多，你是要做阿哥，打来真金句话得一句咁多，为我身上士气，拍住相机住要继续笑，话永远要忘结果。 Every day is a new beginning， 命运道路上记住要随波。脆弱心灵有个缺口，你话 feel in the pain、啊、如悲伤公式得如流行情歌，如抑郁简单得谁来同情我摸、哦哦、停一秒钟好吗，没法共你谈话，泥塘那么温暖，但这是个炎夏，又再讲又再讲又再讲大道理，我自负自卑，听我哭好吗？ Yeah， 你只要相信自己，跟住 find your own way， 冇想过要死，我知 I'll be OK， 营养服务灌入我个大脑，话继续撑住我，但我实际上去不受保，参透大师文字 positive energy， 搵埋风水师帮我义不容辞，朋友似分到机大过，对住我分话再谈因果，收咗线都解决 WhatsApp， 你嚟解住我走 ，Yeah， 我为真我的够，太云管就快呕，要 keep calm and think through it， 依班好先再识，继续追求每个理想 ，Can't not seem to be back， 哈、huh? ，何以再为我，我冇饥饿，何以再劝慰我已罐头鸡汤。 一个特别嘅信息同大家分享嘅，由于元朗3743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工程，1点到2点，稍后1点到2点咧，本台 FM 95.6嘅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再讲大道理，我自负自卑，我自欺，做自己。